很难躲，一拖三都试过，心愿当借口太多，现在分手我更好过。难道你还不清楚，还不清楚，难道你还不清楚，还不清楚。